六步单身步单那关卡心门上手指心肠站关又想门干干谢不了过 再请听梁谷音演唱的《西厢记·佳期》。